若望福音第十四章，你们心里不要烦乱，你们要信赖天主，也要信赖我。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我去原是为给你们预备地方，如不然我早就告诉了你们。我去了，为你们预备了地方以后，我必再来，接你们到我那里去。为的是我在哪里，你们也在那里。我去的地方，你们知道往那里去的路。多默说，主，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，怎么会知道那条路呢？耶稣回答说，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除非经过我，谁也不能到父那里去。你们若认识我，也就必然认识我父。现在你们已认识他，并且已经看见他。腓立伯对他说，主，把父显示给我们，我们就心满意足了。耶稣回答说，腓立伯，这么长久的时间我和你们在一起，而你还不认识我吗？谁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父。你怎么说把父显示给我们呢？你不信我在父内，父在我内吗？我对你们所说的话，不是凭我自己讲的，而是住在我内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业。你们要相信我，我在父内，父也在我内。若不然，你们至少该因那些事业而相信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凡信我的，我所做的事业他也要做，并且还要做比这些更大的事业。因为我往父那里去，你们因我的名无论求父什么，我必要践行，为叫父在子身上获得光荣。你们若因我的名向我求什么，我必要践行。如果你们爱我，就要遵守我的命令。我也要求父，他必会赐给你们另一位护卫者，使他永远与你们同在。他是世界所不能领受的真理之神，因为世界看不见他，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为他与你们同在，并在你们内。我必不留下你们为孤儿，我要回到你们这里来。不久以后，世界就再看不见我，你们却要看见我。因为我生活，你们也要生活。到那一天，你们便知道我在我父内，你们在我内，我也在你们内。接受我的命令而遵守的，便是爱我的人。谁爱我，我父必也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将我自己显示给他。犹达斯不是那个以斯加略人，遂问他说，主，究竟为了什么 你要将你自己显示给我们，而不显示给世界呢？耶稣回答说，谁爱我，必遵守我的话，我父也必爱他，我们要到他那里去，并要在他那里做我们的住所。那不爱我的，就不遵守我的话。你们所听到的话，并不是我的，而是派遣我来的父的话。我还与你们同在的时候，给你们讲论的这些事，但那护卫者，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派遣来的圣神，他必要教训你们一切，也要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。我把平安留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给你们的不像世界所赐的一样。你们心里不要烦乱，也不要胆怯。你们听见了我给你们说过，我去，但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来。如果你们爱我，就该喜欢我往父那里去，因为父比我大。如今在事发生前，我就告诉了你们，为叫你们当事发生时能相信。我不再同你们多谈了，因为世界的首领就要来到，他在我身上一无所能，但为叫世界知道我爱父，并且父怎样命令我，我就照样去行。起来，我们从这里走吧。